总会梦醒了不知道，往事在夜里成相爱的完整，原来不再平衡，只为爱让你别无选择，只要还有可能，再困难也忍。你早该走了，我早该懂了，我想着你心痛到疯狂，深夜燃烧着放荡，懂了自己悲伤，相爱的真相是地老天荒。爱终于走了，我终于醒了，面对了我爱你的真相，彻底上一道绝望，一生不能补偿你爱的过往和我心中渴望。烧着放荡，懂了自己悲伤，相爱的真相是地老天荒。爱终于走了，我终于醒了，面对了我爱你的真相，彻底上一道绝望，一生不能补偿你爱的过往和我心中。心